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42集，季家人。 你爹以前是不是也在太学念书的？ 是吧，我爹总这么跟人吹牛来着，不过可能是这些年做买卖的原因，他没什么文人气。 又是太学，你们太学究竟藏了什么秘密啊？ 赵普皱眉看一旁还在发呆的林夫子。林夫子愣了良久，抬头看徐晓东。 你今日考了第一是因为那琴谱和棋谱？ 嗯，今天突然说要考试，我也没什么准备，下棋的时候莫名就想到了那张棋谱，于是照着棋谱下，竟然都赢了，琴也是照着那个弹的。 棋谱呢？ 林夫子伸手，徐晓东从袖子里摸出来。林夫子拿过去一看，众人就见老头本来惨白的脸又白了几分。 那琴你再弹一遍给我听听。 众人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在一旁听着。徐晓东就开始弹琴，可能刚受过惊吓，手有些抖，琴音不是特别稳，但是听得出来是好曲子。 嗯，曲子很精妙，很见功夫，好曲。 再看林夫子，就见他一屁股坐在了一旁的石头凳子上，坐得还不稳，险些摔倒。小梁子和小四子扶住他，好奇地看着那老头。林夫子瑟瑟发抖，情绪激动，嘴里喃喃自语： 你为何阴魂不散？为何还不放过这些学生？ 众人都皱眉看着他。林夫子虽然老古板又严厉，但他的确很喜欢做夫子，也很喜欢自己的学生。展昭也找了张凳子坐下，看林夫子。 夫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一直没说呀？照这趋势，如果再不尽快找到凶手，可能会有更多的学生遭难呢。 知道这事情的其实只有我了，那些和我一样大的夫子差不多都过世了。 众人都看着他。林夫子拿着那张棋谱苦笑了一声，将棋谱放到桌上。 这张棋谱叫大阵棋局，是一个才子想出来的，到目前为止没人能破了这个棋局。 这棋局是谁想出来的？ 鲍岩有些好奇。 太学这么多年出了很多个大才子，但在我看来最出色的有两个。 是谁？ 第一个是包拯，最有名的也是包拯，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人才学上完全不输给西人，而且琴棋书画方面还要胜于他，更有一项与生俱来世间独一无二的奇才绝学，无人能及。 那人是谁？从没听说过。 是没听过，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参加殿试，没来得及拿到状元，名震天下，就死了。 死了？ 但是他死了之后就阴魂不散，一直在这学院里游荡。你在这太学念书，除非就像西人那样一身正气，神鬼无尽，不然的话，只要你犯错，或者你心中有疑惑，他就会出现，搞得你不得安宁。当年的屈仲远，如今的石业， 也都曾受到他的蛊惑。 屈仲远， 那你说的三年前的事情是什么？ 三年前我们请人将他困在了阁楼里，封上了阁楼，放出鬼怪传说，让学生们远离那阁楼。从此之后，太学就相安无事了。可偏偏十夜因为伤心而受到蛊惑，解开了封条，闯入阁楼，将他放了出来，之后就不得安宁了。 他叫什么名字？什么时候死的？ 40年前就过世了。此人叫纪长天，人称长天少爷，最精风水之术。那座飞檐像棺盖一样不吉利的小楼，就是他设计建造的。当年开封多灾，他说因为没有大凶之地，建造这座小楼之后，世间晦气聚集于此，外界太平些。自从这座小楼建成之后，开封的确风调雨顺。 众人都下意识地看公孙，那意思是问风水之说真的如此神奇吗？公孙也不是很清楚，他精通的是医术，对风水术数向来兴趣缺缺。 不止这些，其实屈仲远和石业信以为真的阴阳殿是他根据笔仙和碟仙弄出来的。 什么？ 阴阳殿是他想出来的？不是古代传下来的吗？ 传着传着就变成古法了。可的确是纪长天当年第一个想出来的，至于是真有用处还是恶作剧就不得而知了。因为他留下那首歌谣和详细的玩法介绍之后就死了。 他怎么死的？ 病死。 纪家人没一个能活过30岁的。那个纪长天算是命短的，纪润活到了29呢。 纪润？那又是什么人？ 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 纪润论辈分应该是纪长天的爷爷，前朝皇帝李昪的谋士，也是心腹。 哼，也是走狗，拿着八卦害人无数的风水龟。 天尊拖着下巴冷笑了一声，接过话。众人惊讶地看着天尊，这语气听着像是有什么仇怨。 哎，林霄小兄弟。 林夫子嘴角抽了抽，不过想想他和天尊差了估计有40-50岁呢，被叫个小兄弟也正常。 那个纪长天有后人吗？ 纪长天21岁就过世了，没有成亲也没有子嗣。 甚好，这纪家的妖怪总算是断子绝孙了。 天尊一拍手满意点头，白玉堂拍了拍天尊。 你认识啊？ 我就说那种突然消失的功夫熟悉，纪乌龟以前常用。 纪乌龟？ 如果是纪乌龟的后人，那做出再恶毒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，阴魂不散什么的太适合他了。 他跟你有仇？ 没有。 那你很讨厌他的样子？ 因为他是坏人，纪家和白姬一样是属于一个古族的分支，善于风水咒术，叫什么族忘记了，阴侯老鬼应该记得。那个族的人呢都差不多死绝了，因为都有病，代代寿命都很短。也对，这么短命还作恶多端害人无数呢，命长了那还了得。 的确长天什么都好，就是性子有些邪。 和白姬一样。 公孙莫名就感觉不安全，一把抓住正跟小梁子跑来跑去的小四子，抱住。 难道又是出来抢儿子的？ 他和白姬一样是古族，但是跟狐族没夙愿的，不用担心。 天尊让公孙不必担心，不过众人都觉得是一条新的线索。 案情也似乎明朗了起来。如果这一切的起因是因为阴阳殿，那真正的始作俑者似乎并不只是屈仲远，还有更早的那个想出阴阳殿这一招的纪长天。纪长天、屈仲远、史业，他们之间都相差了20年，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？ 林夫子，纪长天为什么要想出阴阳殿这个法子？只是恶作剧吗？ 林夫子想了想，似乎有些难以开口，众人都盯着他看。 他以前说笑一样提起过一次，说是留下一扇阴门，这样自己日后说不定能重返人间。 无稽之谈。 那目前为止死了的所有太学的学生，或者是在太学出入过、有过关系、最近也遇害的人之间，有没有什么共同点？ 众人都点头，白玉堂这问题问得有水平。林夫子摸着胡须想了好一会儿，突然一拍额头。 哎呀，有。 林夫子一声有，让众人精神为之一振，都盯着他看，等他解答。 怎么说呢，不包括屈仲远、石业和当年的纪长天，其他几个多少都不是凭真本事进的太学，而且念书的时候成绩也不出色，但从太学离开之后，无论是做官还是从商，大多混得都不差，且多得贵人相助，不少人都得到官员的推荐，当然了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有钱人，或者本身就是官宦子弟，自然是有的是人推荐。 换句话说，太学的学生念书的时候待遇没有不公平，但离开之后个人的前途却不见得公平。 公孙先生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自然见不得这些，可这世上哪里来真正的公平啊？有些事情除了感慨一下，还真的没什么解决的方法。这个我做夫子的也相当惭愧啊，只好平日教导他们多行善，莫害人。 众人都皱着眉头，这的确是共同点，但太学的学生出去之后有人推荐，这一点太普通不过了，对案子的帮助并不大。 对了，你说3年前有一个高人将那个鬼魂关进了这座小楼里？ 嗯。 这些符咒也是那个人贴上的吗？ 是啊。 那人是谁？现在何处？ 公孙忙问了一句，因为玄宁大师死前在禅房里贴满符咒和这个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那个驱鬼的人就是给合上符咒的人，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 这个嘛， 林夫子似乎有些犹豫，不过众人都看着他，那意思是一定要说。 他姓宁，具体名字我不清楚，大家都叫他宁公公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